大家好，欢迎收听 Anyway.FM。 今天又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所谓特别的节目就是我们的主播二号李昂他又不在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全新的嘉宾啊。那欢迎来自茅屋的两位，不能都叫两位设计师啊，因为他们一位啊， 两位师 啊，两位师啊，第一位是那个茅屋的设计师威利，他其实也是本台那个巴比特主题的所采用的像素字体丁毛点阵体的设计者啊，然后另外一位是另一位师，对吧？工程师小曾，曾祥东啊，那你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Atelier Anker茅屋的创始人之一啊，字体设计师兼平面设计师。主要我一般就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说我是字体设计师，对，然后平面设计师，主要的平面设计师另有其人，就是我们的另一位同事合伙人。 不好意思，我这么快就要打断一下，我很好奇，就是你说到你是更多的称自己为字体设计师，那我想问一个有点冒犯的问题，在平面设计领域，比如说平面设计师跟字体设计师，他有类似的鄙视链或者这种什么关系吗？ 好像没啥，我自认我平面设计水平不高。 哦，原来是这样的一回事。好好好，对不起，我会错意了，我会错了，请请。 啊，没有没有没有，以后我就不说我是平面设计师，我就直接说我是Atelier Anker茅屋的字体设计师威利。代表作品丁毛点阵体，这刚刚介绍过了，就是 巴比特像素风主题 柜台，巴比特像素是会员主题是吧？就是要充了会员才能开的一个主题。 对对对对对对对，谢谢你给我们做广告，可以给我们反向做广告。 哎，里面那个像素字体，其实后面又做了一些高清的字体，就是不是像素的字体，所以不想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像素字体设计师这样的标签。然后之前翻译过一本《字体设计师大趋都市》，写的讲那个就是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街机游戏里面用的这个文字设计一本书，叫《街机游戏字体》。然后感觉更加加深了我的这个像素字体设计师的身份。 确实我也加深了，因为那本书我也买过。 然后我不知道说什么了， 不说就换我说。 好， 小曾已经不耐烦的这个抢过了话筒了。 是你赛博抢话筒。 那大家好，我现在是茅屋的工程师，或者叫技师。当然技师这个词可能不太好听，所以还是叫工程师比较安全一点。 技术支持。 对，技术支持。技术支持是。在茅屋这边的其实是我的这个实习的工作，或者叫业余的工作。然后我主业还是，现在我还是一个学生，在复旦大学读这个理论物理的博士。然后马上快要毕业了，但是还是在为这个能不能把文章发出来比较担忧。然后在这个茅屋的话，其实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做，因为刚才说过了所谓的技术支持。那技术支持的话，这个我们可以之后今天要慢慢的介绍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主要的还是会做一些像是网站开发之类的一些东西，现在可能做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因为这个茅屋众所周知是一个，对吧，茅屋为秋风所破的这个茅屋，很小然后很破，所以大家要干一点杂活，比如说我也会去做一些文字校对之类的这种脏活，这个也没有办法。 一个理论物理的博士，然后在那个设计工作室做技术活，有时候还要做校对， 是不是非常的越界？ 这个越的不能再越了。 就是我们工作室现在在进行，现在在策划并执行的一个众筹项目，就是给我们的朋友茉莉字行他们开发、他们设计并开发的一个字体，叫做锦华明朝体，做一个众筹的 campaign。然后这个活动我们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因为字体众筹这件事情在中国大陆还没有过成功的案例，但其实在香港、台湾就有过不少做的挺不错的，包括台湾的那个 Just Font 他们之前众筹过几款字体，然后前阵子那个许汉文也刚刚把那个空明朝的这个众筹成功 啊，就成功完成了。我们想在就是大陆也尝试一下这种做法，汉字字体开发就工作量会很大，因为每个字都要单独的去做。就是到目前为止，字库开发还是要花费相当大的人力和时间成本的，所以我们也想通过众筹的形式先把这部分的资金 cover 掉。然后从另一个角度讲，其实字体众筹这件事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参与众筹的人会感觉整个一个字库的几千字是自己这样一砖一瓦搭起来的，最后众筹成功之后，大家会获得这个字库的使用授权啊。当然众筹期间的这个授权价是比就是市场贩售的价格打不少折扣的。 我有点好奇啊，因为之前我们在 Anyway 的 News 的那个推荐里面其实也介绍过锦华明朝体的众筹的链接嘛，然后我相信可能有一部分听众也是在这个字体众筹的项目里面第一次看到茅屋这个名字嘛。但是作为我这边啊，这个茅屋虽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我其实也有点好奇啊，就是你们在那个锦华明朝体这个众筹的过程当中主要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就比如说你们是参与做这个整个的 campaign 的这个活动呢，还是说这个字体的设计你们也会去承担一部分的工作，还是怎么样的一种合作方式呢？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众筹 campaign 相关物料、相关文案，就是文案撰写，然后包括一些视觉设计。但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跟这个字体本身相关的，就是曾向东确实会负责锦华明朝体后期的开发，就是字体开发，指的是字库封装这一部分，就是技术上面的事情。字体设计本身我们不会过多的介入吧，就是这个字体的设计或者说它最后字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说一下那个字体众筹，就是锦华明朝体的众筹在魔点这个平台上，它可以在魔点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去搜索锦华明朝体，然后就能支持参与。 最后也会在 show notes 里面贴上链接，如果有兴趣参与的朋友可以去点一下。在前期的话应该还会有一些周边什么样的纪念品吧， 就众筹的期限会延长到12月份。 嗯，好的。前面也说到那个茅屋是我们的老朋友，威利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因为在那个 Anyway News 里面除了我们推荐过锦华明朝体之外，以前还推荐过威利的这算是威利的毕业设计作品是吧，你的落黑 啊。对， 当时也有我们的群友评论说这个别人家，这是别人家的设计作那个毕业设计对吧，这个还是挺羡慕的。因为这个网站当时玩的还挺有意思，比如说在手机上在电脑上它的体验还是挺不一样，然后挺有趣的。然后今天把威利本人请过来之后，也可以让他来聊一聊他在设计这个落黑时候的一些有意思的体验。包括其实我自己也会有些疑问，因为我感觉字体设计对我来说我也是个非常不太熟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有很多技术细节我也挺好奇，尤其是比如说关于可变字体是怎么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那先威利，要么你先介绍一下这个落黑的一个来龙去脉。 落黑这个字体本体就是我的毕设的成果之一吧，可以说。因为大学研究生写论文或者做毕设，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有一个论文的，就是之前忘了介绍，就是我是同济大学毕业的。然后同济大学的设计就是作为一个，因为它其实一直在调整这种毕设的工作量，然后要不要做展览，然后有没有就论文写论包括论文写多少字这种事情其实都一直在变动。如果要用官方的话说，就是一直在改革嘛。其实感觉更像是在试错在尝试，对，它其实这种工作量都是会变化的。然后同济作为一个所谓的综合性大学，它又不像可能真的是一个平面设计学院或者是艺术设计这方面，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做一个平面设计，做一个作品，做一个展览之类的东西。然后同济这方面就感觉还挺摇摆的。我的这个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叫做媒体与传达，这个名字其实就有点 confusing， 因为媒体传达实际上是数字媒体 digital media 和这个 visual communication 视觉传达这两个方向合到一起的这样一个叫法。然后这个专业方向呢往上算，它又被归在所谓的工业设计工程下面， 所以我拿的是，就虽然说我做了一个字体，然后做设计的毕设，但是最后拿到的是一个工学的学位，就是。然后我的导师是杜琴老师，杜琴老师，是对这个平面设计、字体排印 typography 这方面，就非常有研究、比较有建树的一位老师。本科阶段就一直挺向往这个导师，因为本科我也不是社创学院的，本科我是另一学院的，然后就挺向往字体设计 typography 这个主题。然后之前看到杜老师的作品，感觉这个老师值得一追。对，然后研究生就报了他的研究生。然后其实我们的开题还是比较早的嘛，就是研二基本就要开题，当时还在想说做点什么东西，开题都是挺痛苦的，因为挺难决定就是所谓的研究方向是哪个方向的。再加上我在研究生阶段，其实我一直在所谓的字体圈子或者说字体这一行做事情，或者说实践，参与了很多实践，然后也对这个字体设计和字库应该是怎么回事就有了一点理解，所以导师就说那你就做一个字体吧，然后找一些字体领，就是看看字体领域有没有一些比较，就是一些比较新鲜的或者说相对比较没人做过的东西。对，就是这种就首先想到了，就是这个热度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就好像它一直在热着，就是所谓的可变字体嘛。对，然后我还想就是肯定是要做一个中文字体相关的东西，那就是可变字体在中文字体这儿能有怎么样的表现吧，然后或者说能有什么样的方式，所以最终就形成了洛黑这个字体。 不好意思，这个打断小能手，我又要来了。这个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比如说洛黑的可变轴其实有两根嘛，对吧？它是两根轴来控制的。反正先给大家做一个科普的介绍，就所谓可变字体，就是说它是一个不像传统那种字体，你只能选一些什么粗啊、细啊，或者说窄啊、宽啊这些已经设计师定好的这些固定的内容，而是你可以按照字体设计师设计的一些参数，比如说它的粗细，比如说它的间距，甚至是任何一个可参数化的这种东西它都可以无迹可调的那种字体嘛。这个我可能说的不太准确啊，待会儿威力可以补充。那这个威力设计的洛黑其实它有两根轴，那我心里一直有一个非常长期来的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你在做这个洛黑的时候，那它如果有两根轴的话，那你需要去画几个模板呢？就比如说它是这两根轴的每一个端点都需要画一个样式，还是说是怎么样的形式来做这个字体呢？就是它整个的开发过程跟普通的字体有什么不一样吗？ 可变字体就是你有 n 根轴，然后就是画二的 n 次方个模板，就所谓的模板就是 master， 就是所绘制的部分，所以两根轴就是四个，就是二的平方是四个。 所以那其实跟以前的 multi master 这种其实也差不太多，是吧？你还是需要把一些极端的状态都得要把它给做出来，才能达到比较完美的这种 n 根轴都能够调出来的样子，你都可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 是的，其实这个所谓的可变字体跟我们之前说，就是跟我们之前没说过，就是跟JJ刚才说的那个 Multiple Master， 就是多模板，其实他们是有着共同的这个原理来源的。可变字体这个技术是2016年由这个微软、Google、苹果、Adobe 就四家就互联网顶级巨头，他们联合发布的一个格式，实际上是把之前各家比较主推的一些技术，等于说杂糅到一起，就缝合出了这样的一个格式。然后2016年到现在，也就是也已经六年多了嘛。它在尤其是在拉丁字母这边，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外网，就已经被玩的比较出花来了。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应用。 我也打断一下 啊，打断，应该是你说的。 就是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这个可变字体的东西，可以去看迪台，对吧？迪台他们的主站有一篇很深度的一篇文章，应该是17年还是什么时候说可变字体的一篇介绍性的文章，然后讲的就包括从历史到技术都讲的非常详细。 字体大战是吧？ 谭佩然写的 是 吧？ 谭佩然写的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对，那篇文章其实我觉得，我从一个局外者或者说虽然爱好，但是其实不太懂的这个角度来讲，是典型的一篇。哎，看的时候非常的刺激，但看完之后可能哎，其实也记不清楚太多的细节，因为这里面他介绍了很多不同公司之间的一些纠葛，对吧？这个历史非常的有意思，但是真的看完之后，好像你现在让我复述他这个过程是什么样，我好像我也忘记了。但还是非常强烈推荐看一下这个文章。我记得以前我们也推荐过。 对，因为对设计师来说，你了解这个历史好像并没有，并不能对你的设计形成什么指导作用。 那物理，你学物理不是要写什么物理学史？ 没有，这种一般都是老师上课吹水的段子，活跃一下课堂气氛。对，但是物理学专业没有物理学史。 哦，那就扯回来，就是关于可变字体这个，就也不用管敌台主战，就是本台，本台。什么时候？就是跟张轩聊过一期，就是、 啊，那个是好早嘞，这个 屎尿屁那期，就消化系统，那期讲的挺精彩的，后面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可变字体的相关的一些思考。 但是我感觉有点可悲，我不能叫可悲，就我感觉有点，其实张轩当时提到了一点说，哎，感觉可变字体在他们字体设计师这块整个的现状就是说有点还是有点不温不火嘛，就这个技术标准虽然16年就出来了，但是它一直是一个草案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对吧？ 它当然不会成为一个什么很温很火的东西，它本来就不应该成为一个很温很火的东西，毕竟你看这个 OpenType 它那个是 1.8 对吧，现在出到 1.9 了、那我觉得正常人应该都不会关注 OpenType 1.9 出了什么东西对不对？然后所以就是它只是一个技术嘛，然后它作为一个技术被你各种什么浏览器什么东西支持了，那么它自然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放在这个地方。因为字体很多程度上还是像空气和水一样，它不是说一个那么突出的一个存在，所以它本来就不应该那么火，对吧？它如果那么火，就说明这个宣传上出现了一点偏差。 这也是个很好的观点啊。对，字体就像空气和水。然后小曾说完就喝了一口水， 这好像是锦华的宣传语，不对，空明朝。 空气和水这件事在就平面设计里早就被人提出来过嘛，然后会说什么水晶高脚杯承载的内容可能是最重要的，然后文字的字体的造型本身并不应该突出，但这是一种说法。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正文字体的要求，就你要是想去做一个海报，然后做一个宣传口号，那它不应该是就是空气和水，它就应该去刺激你啊，就是哇好厉害，哇好酷炫，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向吧。 所以说起来这个可变字体，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像这个字体你也可以分为像空气和水一样的正文字体，还有不像空气和水的这种宣传用的字体。那么它对于可变字体来说，其实也就是相当于划分成了两种作用吧。一种是你作为一个正文排版，它可变字体作用更多的是一种相当于是微调的这种事情。比如说你想做一个中西文匹配，然后在传统上你要去找一个什么字重匹配的事情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都是离散的这个字重，你不一定能直接恰到好处的匹配出来。那你现在如果是有了这个可变的话，那不管你是调西文的字体可变的会多一点，那你就可以把它调的一个达到跟你这个中文字体匹配程度比较接近的一个程度，那这样可能对于你中文排版会更好一点。然后它还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是间距啊或者宽度之类的微调，当然这个可以后面再说。然后如果是宣传这边的作用的话，就是它可以做的非常的 fancy， 然后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做的非常夸张，然后你从一个非常夸张的程度变到另外一个非常夸张的程度，然后中间所有的状态都是可以被插值出来，那这个对设计师来说它的多样性选择的多样性也变了很多。所以这个是我理解的两种方面的作用。 打断小能手那个一号先补充一下这个前面小曾提到的一个概念离散啊，这个可能文科的朋友不是很了解这个概念。离散反正就是说， 哎，柜台还有文科朋友听吗？ 美术不是都应该算文科生吗？ 哦，是这样的吗？对不起，我不是美术生，我也不是，我是理科生。 三个理科生在这边聊 一些文科的事情。 有点这样，反正这个理想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字体的粗细，你就只能选那个 bold、medium、regular， 然后可能对应的 CSS 的这个粗细就是，比如说是700、600、400。那传统的话，如果字体本来就是设计成400、600、700、900这几档给你选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半当中调一个633这种粗细的，对吧？但是有了可变字体，这些其实都是非常轻松的。当然，前提是。设计者把这个粗细作为一个可变轴来放到这个字体里面，那这个好像今天火车一上来就开的有点多，不过没关系，本台的特色就是开火车啊。 对，但是这里就可以补充一点，像是一般设计的时候，因为你如果要本身你要做一个静态的或者说离散的字体，那么你还是得画好几个模板，然后你做可变字体同样还是要画好几个模板，所以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这两种字体其实只是区别在于你导数的时候点哪个按钮而已，对一般的字体设计师来说并没有任何区别，但只是因为上古时期就是你的这个叫什么粗的字体跟细的字体可能是完全独立的设计，比如说什么方正的有一些这种粗宋跟正常跟这个一般粗细的宋体它本身就是独立设计，所以它根本就不会考虑数字化之后什么锚点对应的这种问题，那它就很难被直接转换成一个可变字体。那现在可变字体它要能插值肯定还是需要有这个这种对应关系存在的，所以当然你现在就是从头开始做一套字体，基本上不管你是想做这个静态的离散的字体还是想做这种动态可变的字体，它都是需要锚点对应的，所以其实对一般的字体设计师来说，这个开发的或者说设计的过程没有什么区别的。 确实， 对，其实说到这个，刚才小曾提到了两种不同的可以说分类吧，那其实反映到我们实际的这个字体制作当中，就一方面正文字体其实最多应用也是最常见的，你也可以说中文字体可能大部分都是，就中文可变字体都是它就一个变化，就是从细变粗，就是一个在字所谓的字重轴，西文还多少会加一个字宽，就是可能就中文字宽做的都少，虽然就像是什么齐黑好像做了，对，但也几乎没有，就可能是一只手不用一双手就能数过来的这种。就洛黑当时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它这个跳出我只从粗细变化怎么说呢，固定思维吧，定型思维吧，然后就是设法或者说强行去突破一下，然后所以我选择的是它其实也是变粗细，但是我把一组笔画就是以横为主的，就是或者说在传统的宋体里是细的那组笔画做成一个变量，然后传统宋体里粗的那组笔画做成另一种变量。之所以我会说就是这个定语说的很长而不简单说是横和竖呢，是因为就是其实你只要观察宋体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横的笔画都是细的，就你比如说竖弯钩可以找一个什么野呀、或者自己的己最后那笔的竖弯钩，你会发现其实它的那个横的部分也是粗的，就这一笔它就应该是一个像树一样的这种粗细的笔画。 你这不说我确实还没注意这些细节，这种空气和水一样的东西对于 UI 设计师来说可能日常用的时候不会在意特别多的细节，这种 因为你识别这个字体的时候很多程度上是作为整体识别，如果你对着它的细节的话你就会完形崩溃。 另一个就是你识别它不需要在意它的细节，我们可能看到一个单词然后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反过来说叫你去拼这个单词你不一定拼得出来。 对，更离谱的比如说写汉字的话让你写一个打喷嚏的 T， 可能在座应该有90%的人是写不出来。 这个不算是离谱，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然后字体细节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现在因为就回想宋体，我们是一个既有声音有图像的电台是吧，还是说你不办会员也没有图像？ 不管声音还是图像，我现在反正心已经飘走了，我现在在想打喷嚏的嚏怎么写。 我记得好像中间有个田是吧， 还说张轩屎尿屁，我们在这边已经上鼻涕了。 这个还是 鼻涕的涕和喷嚏的涕是两个涕。 好的好的，邓老师 我们这个走的是上三路是吧。 你们字体设计师口味都这么重的吗？ 这个很清爽啊。 啊，我们再回来啊，还是回到这个洛黑，回到今天主角。嗯， 好，我们还是看这个宋体啊，就是你比如说，你看宋体的三点水的最后一笔是提嘛， 嗯， 点点提嘛，那个提应该怎么写？就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是就不知道宋体的提是个什么样子，这不是宋体的提，就是宋体的三点水，它其实是就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它像挂着一个鼻涕。 嗯， 好了，收束一下， 就是一个流线型的，其实比较像船的那种叫什么船首之类的一个东西。 那你看小曾这个比喻就还是比较 decent 的。嗯， 好，就是说这个什么洛黑的这个轴是吧，然后就两组粗细变化，所以就是我最终给洛黑设定的那两个轴，一个叫做变量 x， 一个叫做变量 y。 对，又没有具体的名称，就是它是控制两组笔画粗细的， 非常的草率， 非常草率，就有点类似于什么规划一路、规划二路这种， 进一路为二 这种名字。这样的话，就是你通过去分别控制这两个轴，它其实能得到不同的效果，就是什么横细竖粗的，反过来横粗竖细的这种所谓的逆反差字体。然后也可以做就是正常的黑体，有最细的黑体到最粗的黑体，有自动变化的，就是只要你让两个轴一起变就可以嘛。其实这种风格它其实是以一个黑体为底子，就是它的所谓的字体设计里面叫做骨架嘛，就是它的骨架其实是一个黑体的骨架，只是通过这个变换这个粗细达到不同的效果，但它是永远不会变成一个宋体字的。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三点水的那个题，它不会像宋体一样变成一个带有一个垂露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它一直是一个黑体的造型。这种把黑体上面去加上粗细变化的这种设计，其实也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美术字，或者说这种不是正文的字体，我觉得也不能严格的说它是标题字或者美术字，但总之就是非正文字体里面一个等于说基础款吧。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街头可能常见的一个字叫做方正正黑， 烂大街字体， 烂大街的一个字体。然后还想不起来，可能就是王者荣耀里面的界面字体都是方正正黑，就是这样一个风格，横细竖粗。 现在的电视新闻特别喜欢用 它，应该是方正卖的最好的一款字。 嗯， 对， 他应该就是用方正自己的 logo 变出来的，所以名字就叫正黑是吧，我记得。 是这样的。 反正我相信前几年做电商的朋友肯定这个字体也是熟悉到无以复加，因为这个它的数字部分实在是不太堪用，所以这个 尤其是它的 S 简直令人发指。 嗯， 对。正黑还算是稍微多加一点细，就是正黑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右下角会有一个圆角，就是口字结构的右下角会倒一个圆角。然后其他这种风格的就是那个 Just Font 台湾的那个金轩，金轩也是这种风格，在黑体的基础上加上粗细对比，但这种风格的来源至少可以说是来源之一吧，就是日本在60年代的一款很火爆的美术字体，然后叫做 Typos， 是一伙大学生在大学的结了一个字体同好会然后做的设计，其中的一个核心成员叫林龙南，对，林龙南先生，然后他做的这个设计。但这个所谓的 Typos 字体一开始是只有假名的，就是只有日文的假名五十音粗平假偏假这样的一套，然后当时被应用的时候是要配着日本的那个所谓的黑体和宋体，或者说是高崎谷和这个明球，然后来搭配使用的啊。当时还是激光照排的时代嘛，然后后来进入数字化之后也被做成数字化。现在森泽在卖这个字，然后也给他配了汉字，就是类似这样的思路。然后其实就当时其实做毕设的时候并没有查到这么深入，当时也。 当时并没有看到关于这个 Typos 字体的一些细节，后来我又看到了，就是其实他们也是用了一种类似的这种数字表记，就是横向的粗细、纵向的粗细这样去做，但他们通通都是我们所说的正向反差，就是横细竖粗这样的正向对比。乐黑首先就是两个轴是变得很离谱，就是它的横可以更粗，竖可以更细，这样的就实现一个所谓的逆反差字体。然后逆反差这个我可以贴一下我同事就是Nagisa写的那篇怪物之名，感觉他应该在这个两篇对上下，他应该在圈内传播好像还挺广的， 对对对， 给大家普及了逆反差字体是个什么东西。 因为这两年感觉哪怕是在我比较熟的 UI 这个设计圈里面，包括逆反差呀，包括那种 ink trap 啊，那种在可能以前我们会觉得有点不太符合常理的这些字体，其实现在也反正也大行其道嘛，对吧，还是出现的挺多的。 叫怪诞体 这种是不是叫应该叫新兴怪诞体？ 新怪诞体是很正常的字体， 对啊，所以叫新兴怪诞体 叫新怪诞体 next 叫 post covid 的那个新新冠、 新冠的新是吧，新冠带蛋体 新冠蛋体 啊，这个风格尤其在就是现在因为它很有这种视觉刺激嘛，所以很多什么网红品牌呀这种就是快销会非常喜欢用，就它确实能给人就是一眼看上去就留下很深的印象啊，这个东西怎么那么怪啊，有点怪再看一眼这种感觉 感觉现在很多 Web3 的这种网站这种需要夺人眼球的这种地方用的也是超多的。除了这个洛黑字体本身之外，这个网站本身也是挺有意思的。当时老实说我是觉得毕设能够做这种东西也是挺开心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既有一些比如说结合手机啊电脑的传感器对吧，然后又可能柔和了一些可变字体本身的一些特性。作为这个网站的设计师和开发者，我很想知道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啊。因为我可以说个背景啊，就是之前我们在预采的时候一开始在闲聊的时候，其实小曾和威力也发生过一些故事啊，就他们在继续持续的改进这个网站，但是我感觉好像小曾说哎我又发了一个新版，然后威力说你改了点什么，他好像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那个情况，所以我很好奇你们这个网站的开发过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比如说有详细的设计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过程呢，还是一种非常柔和的一边改一边做这样的一种状态呢？ 我要不要 OK 我先 那你先说吧。 你看果然这个两个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抢话筒了， 这个想法还是很多的 我先说一下开始吧，就是毕竟也算是我的毕设 万恶之源。 对，因为当时那个跟我导师确定要做可变字体，然后我其实加了一个定语，就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可变字体，当然就是你论文它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道理在里面嘛，所以我想的是要做一个就面向动态图形 motion graphic 方面的一个中文可变字体。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对设计感兴趣的或者有关注的会发现，最近几年这种纯用汉字来做的平面设计或者说海报就越来越多了。就你不管是经常在那个就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就 PSA 的那些大幅海报，还是一些比较出圈的像是例如禁止和像 ABCD 他们做的一些海报，广玉老师他们做那些海报，会越来越多的去玩只有字，可能很少出现图形，这样的一种设计语言。中文世界终于也有这种风格的东西了。那但是这个字它可能都是停留在一种就是突然出现，然后或者说移动一下位置这样的变化。那这个可变字体这个技术应该还是说可以为这个 中文的这种动态设计带来一些新的养料吧。其实我是构建了这样的一套，就是这样一套体系的，所以说我会想做一个横竖粗细可以分开变化的这样一个可变字体。然后在字体设计上，就是它用了一个黑体的构型，然后比如说它的口字结构上下下面的两个出头是不出的，就是所有的口字结构都是一个长方形，这种就是一个比较偏向 graphic 这样的感觉。当然了，就是黑体字的设计其实是相当难的，就是尤其是对于这种初学者或者是比较就年轻的设计师，想做一个很优质的黑体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也随时看这个字就会随时想改，因为它肯定是就是它肯定是问题是很多的，所以想做一种偏向图形化的，或者说是用一些可变的 fancy 的东西去演示一下。然后其实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可能大家在各种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炫技的可变字体的变化，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拉丁字母像一个弹簧一样，然后它会就伸长缩短，然后有这样一个交替变化。这个其实对，大家可以看那个 Helvetica No Variable， 就是 Helvetica 的那个可变版本，它就是大量的用这样的动画去炫技。它会让这个就是字重加大，也就是说变粗的同时它的字宽其实也会变化，所以整个的一个单词的长短它会像一个弹簧一样伸缩，它动起来就显得特别有韵律。但是汉字就是中文字体其实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它每个字在一个方块里，然后汉字字重加大，就是笔画变粗的时候，它所占的位置其实并不会变大，因为你没改字号，它永远是那么拉的。那其实如果让它这样单纯的字重变粗变细，它其实字还是本身静止在这儿的。然后我就设想，就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显得更有冲击力一点。然后我就产生了那个涟漪那个交互的原始想法。所以就是整个的网站的开始，或者说万恶之源，应该就是这个涟漪这个想法。因为我就想到可以把就是各种字排成一个阵列，然后一个字变化，它会带动它旁边的字也变化，然后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就是链式反应一样的效果。所以我当时就找小曾，我说毕设可能要做一点交互的东西，到时候你帮我写一个 prototype 吧。就是这样开始的。然后小曾爽快地答应了，然后没过多久给我写了一 prototype 出来，就感觉像很多创业者就都是这样的开端。 来来来，我来补充两句，刚才回去翻了一下聊天记录。 原来你拿着手机去翻聊天记录。 对，然后发现实际上他先找我做的是这个陀螺仪的解谜，他那天大概是下午5点钟跟我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来做一个交互，就是用陀螺仪来实现一下这个变。然后我以为这个事情就结束了，看起来也是很 trivial 的一个事情，然后我晚上就给他做了。然后过几天他又开始找我说，你再就做一个涟漪。然后过一段时间又给我发了一个东西来做一个字样，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把这个网站重新设计了一遍，然后我就一直不停的在来给他改需求，然后到今天为止还是在给他改需求的过程。你看，我从上海封城之前就来给他改，一直改到上海已经封了几遍了。 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设计师跟工程师那个完美配合的例子，没想到这个聊完之后感觉成了一个产品经理压榨程序员的故事。 这个内部都是非常的什么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内部都是不忍直视 哦。所以我记忆出了偏差，所以先做的是陀螺仪是吧？也确实，就肯定要从最简单的需求开始做起，就是确实是一个能一晚上写出来的需求。 PUA 程序员非常有一套啊。 对，因为陀螺仪真的其实还是挺简单。 程序不是程序，陀螺仪 技师。 不是，我想说的是陀螺仪。 程序员像一个陀螺一样在这里被抽着满地打滚。收束一下 。对，所以最开始做的 prototype 是陀螺仪的那个变化。陀螺仪这个我有点，就是我似乎也是之前看到过这个类似的原型的，但它是。就好像是在 Instagram 上看到一段，但他好像只是去倾斜，然后倾斜的时候字重就会加大，只是一个这样的，怎么说呢，一个维度上的或者说一个轴上的变化。然后 我们要不要科普一下陀螺仪的原理？这个时候可以讲一下缸体运动学，然后它有什么三个轴，我们一般是用所谓的欧拉角来刻画这个缸体的运动。然后这个欧拉角一般是一个什么本体参考系，就是围绕它旋转的一个固定在这个手机上面的一个坐标系，然后它有三个角度，就是阿尔法、贝塔和伽马，就是你分别绕着它这样，怎么说呢？一个是绕着它是水平旋转，然后垂直翻转，或者anyway还有一种翻转方式。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就是有三个轴可以来给你控制，但是我们的字体实际上只有两个轴，所以其实只用到了两个这个陀螺仪里面的角度来控制这个字体的变化。 原来是为了阐述这个角度啊，我懂了。 嗯，你想的是什么角度？ 我以为真的要讲陀螺仪的原理。 那其实也没什么，那不就是所谓的角动量守恒吗？它通过一些电磁手段，因为你手机里面不可能真的塞下一个三维旋转陀螺。 我觉得可以了。 没事没事，我们可以给个链接然后放在这里就好。 我还在想，这个普通人的科普不是应该把复杂的事情给说简单吗？怎么一个物理学博士把一件简单的事情给说复杂了，居然对他来说是科普。 对，然后简单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什么手机姿态是吧，就是手机的朝向方向，然后你手机平放，然后你把它立起来，然后你或者是往左偏，然后或者是往右偏，就是说人话就是这样，往左歪往右歪，然后立起来倒下。 不说人话就是改变它的阿尔法角和贝塔角。 就我觉得这事儿可能说要想说清楚还一定要提到什么就是坐标系之类的东西，就是一个三维坐标系里面会有就是三个方向 XYZ 三个方向轴，然后在它那个这个体系里叫什么阿尔法贝塔伽马，这样可能有过高中数学的基础都知道，就是空间坐标系它会有 XYZ 三根轴，它们彼此是互相垂直的嘛。那你拿一手机把它平放着，然后在这个虚空中构想一个三维坐标系，然后现在这个手机会就是以这个 X 轴为轴去转，就是一个方向，然后以 Y 轴来转，就是另一个方向。那么现在就把这个 X 和 Y 轴的角度，就是这个转动的角度直接去给它映射到可变字体轴的变化，就是说它越平，它的这个轴坐标就越小，然后它越倾斜的角度越大，轴坐标就越大。所以简单来讲是一个这样的思路。 只要能玩就可以了，不用在意它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我们说了一堆是说了什么？ 对，然后我稍微就是补充一下，就是他说的这个坐标系，它不仅可以固定在这个地面上，也就是我们物理学中常说的什么实验室参考系，它也可以固定在手机上面，就相当于你把一个尺子摆在手机上面，然后它也可以转来转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差不多，它可以有一个变换关系，从一个坐标系变到另一套坐标系。 非常稍微。 那我来简单总结一句话，反正那个大家可以在手机上记住，一定要在手机上打开。 iPad 也可以。 哦 ，iPad 也可以，好严谨。反正有陀螺仪的设备上打开那个洛黑的这个 demo 的页面，然后你就可以体验到这个功能，然后就可以去把玩一下。 可能有的时候要点一下，就是他会要拿你的权限之类的。那我们这个网站应该是安全的，这里可以声明一下，不会盗取用户的个人信息。 然后好像一开始就是最初的，那就是再重新回忆一下，就最初的原因是陀螺仪这个，然后涟漪好像已经是后来的事了。我好像还让小唐加了一个声控的事情，就是 声控其实应该在涟漪后面， 是后面加的吗？ 对对。 然后声控的这个概念和那个鼠标，就是桌面端，就是电脑端用鼠标去控制，通过鼠标坐标去控制这个，这个其实是直接参考的那个迪纳摩那家字体公司 ABC 迪纳摩那家字体公司做的一个著名的可变字体交互网站，叫做Font Gauntlet 那个网站，我们也可以放到 show notes 里。那个网站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就，但它的功能会比较复杂一些。左边一个边栏，你可以调轴，然后调它的动画效果，然后它会像一种弹簧一样，就是左右摇摆，然后给你做出一个动画来。就很多玩可变字体的设计师想做一个简单的展示效果，都会从它那个去直接做屏幕录像这样。然后你可以去任何一个可变字体，你自己做的也行，或者你买的下载的也可以，只要拽到它的那个窗口里面，它就可以给你生成这个动画。然后你也可以选择用鼠标或者是用声控来控制它的这个轴的变化。 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两个轴，然后你如果想用声控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因为你 不太好用，因为你声音其实只有一个维度嘛，就是你的音高。当然我啊不是，就你的这个音量。然后我们当然还尝试了一下能不能用频率来控制。这个用频率来控制，继续不讲人话的话，就是你对它做什么傅立叶变换。 终于讲到傅立叶。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拿到它的频率信息，然后试图用这个东西去改变，比如说它的 Y 轴。但是尝试之后发现这个好像不大行，因为正常人发声的这个频率区间还是比较小的，它好像控制不出来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取消了这个设想，而是改用一个就是你可以手工选择用这个音量去控制 X 还是 Y 轴的一个方式。 哦，原来背景是这样的。 对，然后最新增加的一个需求就是加了一种声控的方式啊、就是你声音越大的话，它对比度会越大，或者说反向的对比度会越大。然后可能这个节目上线的时候，这个功能已经实装上去了。 嗯， 对，现在这个网站还在开发。 对，字体还在做。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蛮有意思的，对吧？虽然有很多那个对程序员的压榨的感觉，但是，还是一个感觉在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尝试这种新鲜 idea 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我觉得还挺羡慕的。 要是没有这个网站，我就学不到这么多知识，以至于我可能就找不到工作。 所以小曾好像被压榨的也还挺愉悦的，然后我也就不客气了。 哇，这个什么资本家爷呢？那我们来讲那个涟漪的页面。 哦，对，涟漪的那个页面， 就是它是一开始就是想模拟出一个这种你鼠标在上面滑，然后它有一个你假设是一个十字形的网格，就是如果所有的汉字都是十的话，每个十正好有一条竖一条，一个竖一个横，然后这样子的话，你的鼠标啊、比如说在某个位置点一下，然后它应该有横向的有一个波传出去，纵向的有一个波传出去。那我们假设不考虑它其他方向的波的话，那么它应该是横着方向的所有的竖都会变粗，然后再变细，然后这个垂直方向的话，应该是所有的横都变粗，然后再变细。那这样就可以假设出像一个什么射线或者 X 的一个形状去给它发射出去。那我们最后把这个所有的十全部翻的一个随机的一个汉字，然后去把它这个效果给它做出来，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对，当然其实这个页面算法上还是有挺多问题的，就是我发现它经常会你碰到一个地方然后开始抖，因为这个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物理学上的波的传递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波它是有什么干涉还有衍射之类的东西，它有这个波的叠加源，就是你这个波传到一个地方之后，它应该是这个叫什么波源的这个传过来的这个波的振动的叠加，但是你实际上在我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实现里面并没有做这种叠加的事情，所以它的这个效果还是有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非常显然的，正常的波应该是一个圆形，就是在二维平面上它应该是一个圆这样的传播出去的，因为有那个叫什么东西惠更斯原理，它会按照这个包络面的方向传播出去。如果是三维就是一个球面。对，当然这个很显然我目前还没有做，所以以后有机会再加，或者如果哪位听众有这个什么好的实现方法，也欢迎来这个我们的 GitHub 这个里面来提一声，来教导我怎么做这个网站。 我从一开始想的就是十字传播，就是十字形，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看了什么那个金田光，就动画里面的金田光，就感觉光这种效果就应该是一个十字放射状，会比较帅。这个涟漪的交互是想做，就是鼠标滑动过去 ，hover 过去，然后如果是触控的话，就是手指滑过，它就会一个连续的这样的运动状态。所以最终的效果还是比较丝滑的， 虽然会抖。 会，对，你慢慢你在一个字上面去揉它，你去揉这个字，然后它就会抖动。 你要滑的比较快就比较好。 我接下来我还好奇一点，就那洛黑你也提到现在也正在开发嘛，那最后它会作为一个商业字体去发售吗？还是会怎么样的形式？ 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的，而且现在所谓的开发呢，就是去补字， 对，要什么字做什么字， 然后可能在做新字的时候捎带脚把以前的现在看着不顺眼的字就改一改，就说明人也是一直在进步的。现在看三个月前做字做什么玩意儿。 也会改一改。 那现在洛黑大概有多少个字已经做完了？大概 它这个算起来会有点复杂，因为我是做了就是简繁，然后有些简繁是重合的，有些是分开的。 不是给过你一个表吗？ 哦，我没数。 哦，300多个吧，反正几百个吧。 简体三百多，繁体300多是这样吧？ 嗯，记不得了，这个就是做字人的日常，不知道自己做了多少字。 嗯可能就是哦，那就是300字，那个加上了字母数字什么的，那会多一些。汉字可能就是300左右。 了解，嗯， 不是很多。 也就是说短期内我们不用在意这个字体能不能用到、能不能买到的事情了，是吧？ 可能长期也不好说，因为 因为字体开发的流程是非常大的，非常耗时，要不然就不至于会有众筹这种事情发生。 对， 嗯， 简化众筹，如果现在大家到那个模点上去支持的话，到最终它的出品也都是明年，就是 明年年底的是吧？我记得好像 对，明年年底这样的， 23年。 然后其实在这种补字，就是用什么补什么字，我觉得在当下可能也是一个比较灵活的状态。然后锦华的这个众筹里面其实也提到这一点了，就如果说你买的是商业授权，就是只要不是非商业授权，它都会有一个就是我们尽力去把这个字，把你要的字补上，在这种怎么说呢，那个产能还允许的范围内，因为茉莉自行他们也是有就自己的工作安排的，就是在产能允许的范围内可以把这个字补上。那比如说你要突然说我要做一个200个字的一篇短文，然后发现这里面很多字都没有，那去现补200个字也是不太现实的。然后洛黑的这个网页呢，就是因为首先它是这个字体的网页，所以我就就是坚持了几点吧，也算是没事找事的坚持了几点。首先里面的所有的字就都是这个字体，因为它是可变字体，所以它可以通过变换粗细然后变换对比度实现看上去是不同效果的这种风格，所以标题字可以稍微细一点，然后正文字稍微粗一点，就做一种什么 optical size， 就是视觉的调节，然后也可以做一些偏向非常细的黑体的效果。这是所有的只要出现字就用洛黑。然后另外一个想要坚持的点就是绝对不用图标， 其实也是有毒，强迫症。 所以比如说你打开它的那个什么观看动画之后，它的关闭就是关闭2个字，嗯，就要关闭它。然后菜单的位置用了3个点，当然这也不是图标，这是一个省略号，这还是一个字符。啊，总之这个就纯属是没事找事了。这样的话就是我要加一个功能，然后需要一个新的 tag， 那我就需要补这个 tag 需要的字，所以这个字符是不断的扩展的。一开始我毕设答辩的时候好像只有大概60个左右的字，做了一个那个状态的涟漪，然后来就是现在已经有几百个了，这个涟漪也变得就是更加热闹了。 对，当然后果就是有的时候他不得不用一些非常奇怪的文案，比如说这个显示纸正常都应该是隐藏纸，它非要叫显示，那是因为隐藏这两个字不好做，就是我昨天才知道的一个事实。 那其实现在因为后来也做了很多难做的字，就是因为其实字体设计的早期阶段是需要就类似于压力测试一样，你有一个设计概念，你需要把就是特别复杂的字给做了，然后把特别简单的字给做了。通常来讲简体中文一般会用那个警察的警和老鹰的鹰这两个字就作为比较复杂的字的代表，然后繁体字就是用那个著名的忧郁的郁，就是这样的字， 忧郁的乌龟 在荡秋千。那你完整是怎么说的？ 这个梗是 对，然后所以郁和什么景英也做了，就说明哦，我甚至还做了那个简体和繁体的表面的表，我也做了，就是你在那个字样里面是能看到那个 什么字体设计师的 最肤浅的快乐。 对， 表面是字体设计师最肤浅的快乐。 你有本事你在你的定锚里面做一个表。 我做了呀。 你以为没有吗？ 对，你以为没有吗？ 我还真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表呢。 可能你现在那个就是 Anyway 的那个里面那个版本可能是还没有的。 然后因为毕竟 Beyond 这个字也是比较最近才加入 Unicode 嘛，所以它有编码了，你甚至不需要玩一些 OpenType 的花活，可以直接把这个字复制出来。所以像小曾跟我说，你更新一下这个字符集的这个表，然后会把 Beyond 字就是那个编码的那个字打进去，然后大部分浏览器看上去都是一个方块，这样都是一个豆腐块。anyway 这个一些各种各样的奇特的描述哈，什么显示值啊，然后因为最近小曾说你要不要在那个界面上直接加一个就是 dark mode 和 light mode 的这个切换， 然后说到这个亮色啊，深色或者浅色 anyway 或者是亮色或者暗色模式，这个网站它现在的这个深色和浅色模式切换是自动的，当然这个语言切换也是自动的，就是你的电脑上是什么语言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颜色，那么它就会用什么样的深色或者是浅色模式或者是语言。当然这个有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点，就是深色语言和深色模式什么鬼，深色模式和浅色模式下它的这个字体是粗细是有略微的不同的，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我不说发现不了这个事情，这个就是用可变字体的意义所在，它会可能略粗个15%或者略细个15%这个样子，对，做一些非常微妙的东西。对，当然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有 optical size 就是不同大小的不同字号的字，它的这个怎么说对比度是不一样，然后它这个字它还要可以 hover 变成粗的，所以实际上就有8种状态，非常的暴力。 不同样式就是一个 style 应该叫 style sheet 吧， 对， 那个样式表，然后它会有一个真正的表格，然后会写就是每种样式它是大字号，然后中字、小字，普通状态，然后 hover 加粗状态，然后亮色状态、暗色状态，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整理的。因为后面会把这个就是这种设置会放到一个小菜单里面嘛，然后能改语言，能改这个亮色模式、暗色模式，那我能不能加一个有病的按钮，就是一键逆反所有界面，然后所有的粗细对调。然后虽然说听上去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就要把这个style sheet 直接翻倍，原本有32种状态就要变成64种状态。那这个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代码写的不是很精简的？要不然的话，是不 是 可以直接 是？就是 CSS 本身虽然有一些方案来做一些变量，但是像这种就是你可变字体的这个值，某种程度上是硬编码进去的，因为你这种东西是要靠设计师来取舍，这个不同的东西要变多少，它不太好通过程序的办法来给你自动化的实现这个东西，所以还是要熟悉。 感觉这就是一个产品经理在那边暗暗的想要加需求的话术，跟那个程序员那个找了一堆理由然后说这个需求我做不了的话术。 这个状态我感觉很像有一个建筑师跟结构师，就是做建筑设计的，然后跟这个就里面去配梁配钢筋，是这个结构师这样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就是不是可能不是很一般的建筑师，他会做一些需求，然后结构师跟你说，哎呀，这个我做不了。然后我当时有一个老师，就是他有一个就是跟等于说跟他强绑定的一个结构师，然后他们俩就一起商量着怎么样把这个需求做出来。那个结构师就好像还考上了建筑师的证，可能就像类似于说小曾就把字体设计学会了，就是说小曾确实也会字体设计。 当然反过来说，就是也有我压榨你的时候，他这个地方要额外加一个需求。比如说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西文他这个超链接，他是你 hover 上去它会变粗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西文这个东西变粗的同时它也会变宽，然后这样的话它有时候排版就会出问题，比如说一个词太宽了它就被挤到下一行去，然后你如果碰巧对碰到不巧的时候，就是你正好鼠标点在那个边界上，它就会非常的鬼畜。对，其实 anyway 的网站也有这个问题。 怎么还反向提这个？ 对，然后我就说你能不能做一个让它 hover 的时候只是变粗但是不去变宽度的这样一个事情，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可变的轴，一般叫 grade 对吧？ 对， 然后黎说这个虽然能做，但是好像做出来效果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就还是没有做。 就是我觉得把鼠标放上，就它加粗的同时要变也能变长度，这是一种细纹可变自己的浪漫，就是你就让它变，就 reflow 也要，就即使发生了文本重排那它也要变， 就是这个你落黑也是能看到的，就是你如果你把那个语言调成英文的话，然后你去鼠标 hover 任何一个按钮，你会发现它的就是两边的按钮会被挤走，就是这种感觉。但是英文有一个非常 tricky 的一件事，就是它的这也不能说是英文吧， 拉丁字， 它的单词是不能断开的，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单词必须在同一行嘛。然后其实你就算是掉下来一个字母，它其实也挺怪的，但是你可能会有一个很长的词，比如说洛黑那个 about 页面里面的英文版，它会有个 graduation 或者 graduating， 就是一个很长的词，它突然就一整段 砰一下就到下面一行了，然后下面一行的那个最后一段词又不会被挤到下一行，有可能到最后还会整个多出来一行，就是只是因为一个词的变化就产生了很严重的影响。这就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做那个杂志排版的时候，里面出现了一个俄罗斯的人名，然后这个人名巨长，就整个这一段怎么都弄不好。然后一个页面的这个总共的行数还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所以一个单词下去，它可能导致后面的最后一行要不挤到下一页上去了， 要按下葫芦起了瓢。 所以我们说那个你在 AI 里面或者在 PS 里面设那个什么 justification 两段对齐和这个 hyphenation， 它其实是软件要帮你算很多东西的， 就是当你真的比如说排一段话非常的长，它可能持续好几十页，那么这个时候会非常的复杂，因为它要从头算到尾，再倒过来好几遍，然后找到最合适的断行点，这个样子还是比较复杂。所以一般在网页上还就是一般浏览器原生并没有这样的功能给你做一个非常完美的 justification。 现在这个网页上支持的 justification 一般是一个局部的东西，就是它可能这一行啊就是给你做了，然后它不管前后怎么样，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只是如果你的行比较长的话，或者说有大概半个屏幕这样长，那你做一做也无可厚非。如果你屏幕比较短的话，那你这样做出来效果有的时候非常糟糕。 这些细节确实做 UI 的有时候会不会在意这么多背后的这些理论啊，然后就会觉得确实真的用起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设计师就会碰到这种问题嘛，他会觉得感觉不对，但是也不知道哪里不对，然后可能甚至可能会进一步怪程序员。但有时候尤其是字体排印这个东西，尤其在现在的网页技术上，有些地方确实挺，也不能叫原始吧，它只能说是确实没有考虑太多这个细节的这种东西，排出来的东西就是有些问题，怎么调也不对。这个是不是只能等待以后这种技术越来越先进，然后技能也越来越先进，性能也搭得够的时候， 这个不好说呀。其实我觉得像浏览器的性能去做一点这种排版或者 justification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 Google 它现在这些动作都很慢，加一些新功能，这种比较重要的功能它动作很慢，然后它现在都在做一些什么无关痛痒的东西，也不知道它们重心放在什么。这个叫什么，大厂垄断浏览器世界之后，就开始露出它邪恶的本质了，是吧？ 标点挤压这个事儿是前段时间小曾一直在花费时间在做的，然后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件事。 说到标点挤压，又可以来看敌台的这个孔雀计划，他们关于这个标点说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细节。就是因为汉字这个东西，其实它从排版的角度来说实在是太 trivial 了，它比西文还要 trivial， 因为它所有的汉字宽度都一样，那你直接把它丢上去就完。那其实所有能出现意外情况的问题全部都在标点，或者是如果你有拉丁字母的或有数字的话，那只会在这些地方出现。那所以标点的话，它一方面是有尽责，然后一方面是有挤压，就是你不能真的把这个标点那么按照汉字的标准去随便丢到这个网格里，那这样是不行的。就是你像这个小学生写作文，如果你这一行啊写到最后有一个逗号，你要把这个逗号放到格子里面，或者你要把这个句号放到格子里面，然后如果你有个破折号，那个什么破折号你又不能断开之类的，这种细节就是从小学到大其实大家都要知道这些事情。所谓标点挤压的话，就是因为你想比如说一个句号后面跟了一个括号，那你如果句号是1000，括号也是1000，那你整个这个宽度就是2000，但是它实际上句号只有那么一点点大，它不像汉字充满了整个空间，那括号也只有一半，所以你中间就多了非常大的一个空格， 这个在阅读体验中会非常的糟糕，所以一般来说啊，比如说你要做一些书啊或者杂志的排版，都会把这个空间给它挤掉，那这样看起来是比较一个正常的一个宽度。那这个就涉及到所谓这种标点挤压的两种模式，一个叫加法模式，一个叫减法模式。那所谓加法模式就是其实主要还是从日本那边过来的，日本那边的排版习惯，包括现在 Adobe 的 InDesign 也是遵循了这种加法模式，然后它可能会先把这个所有的标点全部挤到半块，然后再去给它加空。然后减法模式就是这个方正他们这个系列去做的一些东西，就是默认就是全宽，然后比如说两个标点碰到一起，然后我中间减掉一些 50% 这样去做，那这样就是一个减法模式。那所以落黑的话就干脆直接我就把所有标点做成半宽的，那你所有的挤其实这就不能叫挤压了，应该叫负挤压，对吧？那就是所有的问题全部都是在加控这件事情上面，那你在碰到特定的情况给它加控就可以了。但是说起来很简单，这个事情做起来还是有点麻烦的，因为就是你实际上碰到的情况还是挺多的，因为标点你至少要分就是有很多种，比如说刚才说开明式它会有一个啊，对，因为我们这个网站是想做出一个可以允许你手工调整这个标点挤压风格的一个操作，就是你既可以选全宽，也可以选这个开明，也可以选完全不动的，就是这个半宽模式。 在那个字样的那个 tab 里面，字样的那个面板里，实际上可以这么说，就是字样里面前面的那个那一组功能，就是所谓的字体设置是我想做的，然后后面的那个排版设置基本上都是小曾想做的。 对，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可以去调整它的这个排版或者说标点的样式，然后这里我们还做了一个动画，所以实际上你点出来这个效果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并没有这么多问题，因为我一开始这个网站只有一个简体中文，那所以其实还是比较好办。那简体中文反正就那么几种，你把它啊切一半就可以了，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就还写了七八条正则表啊式，然后就把这个事情搞定了。我想也没有太复杂，然后就放一边了。结果后来黎跟我说这个网站要做繁体中文，对吧？其实主要还是一个文字上面的改变，但是繁体中文它和我们大陆地区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它的标点是居中的，我们像放在我们一般习惯逗号句号这些都放在左下角啊，对，然后他们是放在一个大概这种字框的中间，所以你应该给它的两边来加空，这个和你这个什么逗号这种东西只在右边加空这个操作思路是不一样，因为我并不是这个以繁体中文为日常生活的一个人，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习惯，就这个以后如果有听众比较熟悉这一块也可以来给我们做一些反馈，所以这个就实际上做出来的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你要考虑各种情况，最终还是可以做的，而且我们还做了这个就是什么中英文之间加空格这件事情，对，很多人都有强迫症来做这个空格，但实际上按理说这个空格是不应该你手动加的，因为你加空格你就改变了它的内容，这个事情是应该在排版层面去决定的事情，不应该由一个内容输出者来加这个空格，所以我们实际上只是加了一点间距而已。对，当然这个理论上还是可以调整的，就是你点到最挤的那个模式它这个空格是没有的，然后你点到其他模式它这个空格也会自动的给你加上去。 可能我们做一些商业项目或者我们做字体开发，包括可能写一些东西做字体方面的科普，经常要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就是字体它本身是一个软件，字体并不是你把字母画出来就可以了，这也是为什么字体公司其实有一个这种技术知识或者说一个技术岗，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包括方正汉仪 Monotype 这类大厂他们都有技术岗，但可能普通一般的字体设计师可能也不会特别关注这个事情，他可能把他的任务需要画的这个字符画完之后直接任务交上去了，然后上面的项目经理会帮你去找，会让那个把这工作的安排给这位技术去做封装然后做字库的开发，但对于我们这种小工作室或者相对独立一些的字体公司字体工作室，那可能设计师也必须要就是要时刻知道有这件事儿，要不然的话这个事情可能就会很难做。自古以来就是从活字印刷诞生以来，就是字体我们所说的 type Type Design 字体设计，这个设计这已经是很后来才出现的状态嘛，之前就是单纯的是刻字工人去刻嘛。那其实就活字这件事儿，它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工业产品。那在以前那个铸造的时候，那你就不得不去考虑，你即使是一个刻字的人，也不得不去考虑一个什么材料的性能，它需要在一个钢铁上面去刻这个反字，然后去通过冲压的方式先去打到一个铜块上面的那个阴膜，然后再用它再去铸造出铅字。那这个过程中，这个钢铁的这个材料你怎么样去淬火，然后怎么样去调节它硬度，然后怎么样去雕刻，那它其实必须是考虑在内的。那后来激光照排之类的东西印有这个字体的透明的片儿，光学性能怎么样，是不是光线打到上面会发生什么焦散之类的事情，那其实也是字体设计师需要在字体设计阶段考虑到并且反向做这个补偿的。关于这个光线这块，可以看之前我翻译过的一篇大气都市的文章，讲那个光线景。那么同样的这种就是在我们现在的数字时代，那字体本身就变成了一个软件，就是你下载的字体其实本质上它是一个后缀名是.ttf 或者.otf 的这样一个某种程序，那它里面字形以某种数据形式储存在里面。那它的应用场景就是各大浏览器，或者是你的 Word、 WPS、 Pages， 然后 Adobe 的各种软件。那它这个一个字体的这个软作为一个软件的产品，怎么样在你所使用的这个场景按照你的预期发挥作用，这个其实应该是字体开发者这边，就是包括设计师包括工程师需要照顾到的事情。不然的话，你用户其实不会想那么多，他可能只会说啊，我这个字体我为什么在那个什么 Word 里面去，就是它的行距就这么大呀，或者说就是但其实它这里面会比较复杂。 对，我看那个网飞那个纪录片 Abstract 里面，不是第二季倒数第二季采访了那个 Hoffler 他们那个公司嘛，他们其实好像公司也就没几个人，但是这个篇幅里面还是有那个他们的 Python 程序员的这个身份的。我感觉可能是不是也是做类似这样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支持，也是一个技师， 应该是的。而且其实这个在字体设计领域，细分字体设计师就是单纯的字体设计师，他本身可能就带有一层 coder 的身份，就他可能多少都懂点代码，哪怕完全不会编程，就是就像我似的，我也不是就基本就可以说是不会编程，但是可能一些基本的就算法思维还是在的。然后字体里面会有一些 OpenType 特性的那个编写，然后去执行一些比如说这个 ligature 这个合字的这种替换，它的这个语句要怎么样把它实现出来，多少还是要有一点这样的技能在。 对，其实就是不一定你真的要去写，但是你至少要知道它一个基本的过程是什么样子，这样或者说就交流起来也更方便一点。因为其实我们还是跟很多比如说外面的一些字体设计师都有一些沟通的嘛，然后如果你熟悉了比如说我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用自动化的方式，包括程序的这种方式来帮你自动化的话呢，他很可能即使他自己不写，他可以找别人帮忙，那这样也可以简化他的工作流程。 茅屋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工作室要有技术支持，这个其实还相对比较少见的。平面设计可能大家就想一般做一些什么东西啊，做一些品牌 VI， 然后做一些海报排版，或者是甚至书籍设计这种。可能有一些设计师他自己会有这个兴趣，比如说他想研究一下 processing 的这种参数化生成的动画，或者研究一下 Jobot 去做一些小动画，用 Python 写一些简单的东西。但是据我所知，像我们的同行有专门在工作室里面有技术支持的还不多。一直以来跟小曾算是共事这么段时间，然后也算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在我们看来，可能平面设计师或者可以说或许可以说是偏感性的一些人吧，那我觉得这话不能说那么绝对啊，就是会有一些什么贴标签之嫌。但确实可能会比较少的去考虑一些，或者说这种就是程序员思维，就是有的时候会是非常有效的。就如果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一旦知道了，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其实很有用，而且在这种无声无息间就让你的工作方式变得更轻松一些。 就可能一方面是更有条理啊，或者是你要规划一个项目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些就是化整为零的这种方法。另外就是我们一个非常有效的，我们在工作过程中一个非常有效的就是小曾把 Git 的这个思维就灌输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在很多做很多项目的时候都会用，就是先建一个仓库，然后大家协作起来也方便，然后想去看历史记录，所以版本管理也会方便一些。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挺值得平面工作室去考虑采纳一下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要不然就是版本一版本二，然后版本三，版本三打死不改，版本三死了又改，是不是？当然正常人我觉得应该是用时间戳来做。虽然时间戳这个东西本身我们都可以什么程序生成一个时间戳，这样更方便一点。对，但是你有了这种什么版本管理工具之后，其实可以解放你很多的思路，就是你不用担心我会丢一些历史上的东西，这个还是非常重要。 但我感觉可能字体设计或者平面设计我不太了解，但是至少在比如说我在做 UI 的时候，其实 Figma 它也有那种类似的这种分支的这种思路嘛，其实也还是 Git 那一套的东西，但其实你真的用起来就会发现这个它在设计上的应用的这个适配性或者说是否合适，这个比起代码就差太多了。因为对于代码来说，你每次提交一个版本，精确改到哪一行哪一个字，其实它是完全可以反映出来的。但是设计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很难的。 本质上因为它不是基于文本的地方，就是你去改两个图之间这个事情就完全没有办法做。 说到这个技术上有什么技术可以帮忙啊？还有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啊，就我感觉这两年，比如说这种 AI 技术在什么做图啊，什么做写文章啊，然后搞色图啊什么的，这些领域其实已经那个非常的不说多实用吧，但至少已经很火热了，对吧？我不太清楚，就是在字体设计这个行业这个领域，这种 AI 技术有没有什么比较成熟的发展？因为我好像前两年在 GitHub 上面有看到一些把那种绘图的那种 AI 的技术用到了做字体，比如说它可以把一些书法字体的那种感觉应用快速的变成一套那个字，它可能并不是一个现成的一个可以使用的字体文件，但至少它可以能看出那种样子。但是我不太清楚，就是实际这个生产领域或者说这个设计方面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成熟的进步来着。 说到这个，我们就可以继续给一个叫音乐行的同学给他打一个广告，他最近在一个 AtherPad 的一个那个 Tech 的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就是讲这个问题。然后 AtherPad 他们的这个报告应该过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具体会过多久，他们可能会挂在 YouTube 上面公开，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收看一下他这个讲座。说到他其实就是那个比较知名的未来银黑的那个作者，然后他本身是浙江大学的一个研究生。然后他做那个未来银黑的话，未来银黑其实是一个思源的复刻版本的一个字体，然后它在未来银黑里面主要尝试的是一个所谓参数化的设计，就是通过改变某些轴啊或者对比，比如说中宫或者是一些笔画的一些特征这样的参数，然后来改变这个字体整个的一个形状，并且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生成一些字体。其实这个就是追根溯源的话，还是那个高德纳他之前做的那个 MetaFont， 就是他在西文上是通过很多组的数学参数然后来生成这个曲线，然后来构造出一个可以最终用来使用的一个字体。那于是我们大家就会想一个问题，这个所谓参数化的这种设计思路能不能直接用在汉字字体上面？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尝试，就是这个未来银黑。但是实际上会发现这个未来银黑还是会有很多的不足的，就是它会有一些细节上的缺陷，然后同时它也并不能真正让你从头去设计一套字体，因为你不仅是说我要拿一个字体来给它，拿一个已有的字体来给它做一些变形，然后当你真正设计的时候，你也需要比如说从一些小规模的字符集去扩充到一个大规模的字符集，这个事情的话它这样的参数化可能就不太好实现。所以这个也是后来他就 换到另一套思路，就是通过这个深度学习的方式来去做这个优化。然后深度学习的话，就是你会通过一些样本，然后来去做一些学习或者是训练，然后来生成最终你需要的这个东西。但是目前来说，一些已有的一些尝试都是基于图像来去做的，就是这个字我们可能在设计过程中它是一个贝塞尔曲线这样画出来的东西，但是它喂给这个机器或者说程序，它给它训练的仍然是一个这种像素的东西，然后你喂给它之后，它给你训练出一些新的东西，不管是从这个字符层面的一个训练，还是从风格方面的一些训练都可以。主要的思路还是像一些就是图片生成的这种思路去来做这个字体图片的生成，它只不过是把一些什么二次元图像画成这个字体的这种图片而已。然后它目前做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就有一些字包括它做了一个什么很多鱼的这个变化，然后也可以生成一些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字，然后它这个当然效率上也比这个你人工去拼要快很多。然后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像很多大厂他们内部可能都去也在用这些方法，就是可能会先做若干个，大概是比如说主创设计师先做几百个字，然后可以让他快速的机器去生成一个比如说几千字的这样一个样本，然后其他的设计师就可以参照这个机器训练出来的东西，或者以他们为背景，然后来去画一些更加高质量的一些曲线，然后可以非常快速的去生成一些这个工程文件。对，这个还是目前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因为你要希望让这个机器可以真正的生成一个像贝塞尔曲线这种东西，目前来说还是有很多困难。当然这个事情可能如果是按照目前的发展的话，可能最近几年还是有希望来看到它的突破的。对，当然这个我本质并不是做这个方面的，所以道听途说来的东西。 对，就其实在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字体应用其实跟就是画色图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你现在无非是就用很多资料，用很多现有的这个数据，应该也都是位图图片，然后去训练这个人工智能模型，然后这个过程好像被他们业内的人，就我也是在银行这里听到的，他们好像都管这叫炼丹，然后因为他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就是一炉子，就把一堆东西扔进去，然后就去练。然后因为我还挺关注那个 AI 色图，不是 暴露本性， 不是，就是关注 AI 绘画 AI 绘画，然后他们现在的一群人会管这个东西，就是操作 AI 的这些人叫做什么咒术师，就他们去对 这个 novel AI， 你要给它填一些非常奇妙的咒语，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出来这些咒语，然后你给它才能画出来一些，比如说什么吃面条的时候这个手指头数量是正常的这种事情。你要不写这个咒语，它的手指头就出问题。 现在还有很多附属网站嘛，就是它不提供这个 AI 画图服，但它就专门提供这些咒语，对吧？然后你可以按照图参考，然后去搜索那些咒语，然后那些咒语都是别人写的，可能比较好的或者相关的。 对，然后它就能用，就可以奏效，然后有些就不行。 对，所以黑盒就是其实如果正经来说的话，这个就以我的理解，它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参数化，只不过它的参数会非常的大而已。就是当你真正想做一个参数化的时候，我是想通过若干个，比如说几十个顶天的这样的参数去控制一整套字体的生成。当然它人工智能或者说深度学习，我说我不干这个事，我也是参数学习，我只不过用100万或者1亿的参数来给你生成一个东西，难道100万个参数就不是参数了吗？它同样也是参数的。 就是但是这个字体就是它通过一堆东西也炼丹，然后或者用一系列咒语，它其实肯定可以出现类似的同样风格的不同字的这个位图图像，但其实它所遇到的问题跟这个 AI 画图也都差不多，因为 AI 画图目前也只停留在人们看看样子冲一冲什么的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四个字，求你好。 然后那个但实际上就是它还是很难用到商业插图领域嘛，因为商业插图它会有一些需求，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游戏的例会，它可能是要你可能要拆一下可能衣服的那个衣服的褶皱或者衣服的下摆和这个比如说五官和头发做一些差分，或者做一些那些 Live2D 这样的动画效果，那你一张完整的背景和前景不分的这样一张就是 合并图层之后的这样一张图，它肯定是不能应用在这种商业环境。那字体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字体它需要，它不并不是一个位图，你拍到上面就可以了。有的时候设计师可能需要把它去转区变成轮廓化的，然后去拉长一些横或者重组一些笔划。所以说商业字体它肯定是会提供就是一个比较高质量的这个节点，然后你可以做一些后处理。那有些就可变字体，甚至你拿到的这个字体文件转区之后，它的笔划都是分开的，因为它要让那个保持兼容性嘛，所以它的笔划其实也是分开的。你们有收尾吗？本期视频是 JJ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 好熟悉啊这句话。 macOS 的 Fortuna 上剪辑完成。你有换到，你有更到那个吗？ 我两台电脑，一台更了，一台没更。哦，那我要分开讲啊。本期节目在那个 macOS 那个 Ventura 上那个录制，但是可能会在上一个版本的 macOS 上剪辑而成。 天天就黑子团子唱， 绝了！ 行吧，那个好的，那今天感谢茅屋的两位师啊，技师和设计师。很感谢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字体行业的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些方方面面啊。那谢谢两位， 也谢谢 JJ。那我们要不要再提一下锦华明朝体众筹的事情？ 人形自走广告机， 没开三度。 来吧，你已经念了很多遍了，再来一遍。 好，那也欢迎大家再去查看锦华明朝体的众筹，在魔点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里面搜索锦华明朝体就可以了。 人形 show notes 提醒，其实再提醒一下，我们 show notes 里面应该也会有链接。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 member。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 Twitter 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安妮威时报，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 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若干个礼拜之后再见，拜拜。